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就介绍美国诗人报考司机啊，今集继续。 系啊，呢个查尔斯报考司机咧，可以讲系上个世纪最背德，即系大逆不道嘅诗人啊。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咧，佢都后晚年咧收获咗好多 fans 啦，同埋咧系好多俾佢改变咗诗歌嘅观念嘅人啊，吓，即系觉得哦，原来系去写自己咁赤裸裸嘅生活咧，啊或者咁不堪嘅生活咧。或者呢個社會咁不堪嘅現狀咧，都係詩意嘅一種嚟嘅。 嚇，同埋啊，聽廖偉棠講話，其實佢好多詩咧就不適宜啦，就喺電台度咁樣朗讀嘅、 啊。大家私下去揾嚟睇下添啦。啊，尤其係有一啲甚至係未被譯成中文嘅一啲英文詩嚇。咁、啊、但係都好奇怪嘅，一個咁生活亂七八糟啦，又飲酒又吸毒又剩嘅一位詩人咧，最後都活咗74歲，啊，1994年先過身嘅。佢嘅人生咧，正如上一集所講啦，某種程度係成功嘅， 有咁多讀者啦，同埋有咁多版税啦。 係啦，我諗佢主要咧，佢好早就認清咗佢自己價值觀同成個社會係唔一樣嘅。啊，咁既然認清咗咧，就唔會有痛苦啦，自己去做自己認為啱嘅事就得啦。啊，正如佢我哋依家要講一首詩咧，叫《最糟和最好》。 最糟和最好，报考司机，在医院和监狱，这是最糟的；在精神病院，这是最糟的；在贫民窟的旅馆，这是最糟的；在诗歌朗诵会，在摇滚演唱会，在残疾人的义卖会，这是最糟的；在葬礼上，在婚礼上，这是最糟的；在大游行，在溜冰场，在亂倫的狂歡宴，這是最糟的；在午夜，在凌晨3點，在下午5點45分，這是最糟的；從空中降下行刑的射擊隊，這是最好的；想想印度，看看爆米花攤子，注視公牛挑翻鬥牛士，這是最好的；打碎的燈泡，一隻老狗的爭相，花生在塑料袋里，这是最好的；喷射蟑螂，一些干净的丝袜，天生的胆量打败天生的才华，这是最好的；面前的行刑队，向海鸥迎面包皮，切西红柿，这是最好的；烟头烫破的地毯，人行道上的裂缝，女服务员依然清醒，这是最好的；我的手死掉，我的心死掉，沉默慢摇滚，世界一片火海，这是最好的。 最糟和最好就是报考司机的作品。 其实这种诗呢是有一个典型的，很多人都写过这样的诗，比如说这个辛波斯卡啦，写过、啊、我喜欢什么我又不喜欢什么嘛。后来几美在地下铁都有用过他的首诗，另外周梦蝶又写过，那他又写过哪些是最好的，哪些是最不好的。那当然源头都是狄更斯呢个著名嘅开头啦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亦都系最坏嘅时代。呢个时代样样嘢都有佢嘅两面性，但系喺呢个报考司机眼中咧，有啲你觉得好嘅，佢觉得系唔好嘅；有啲即系普通人觉得系好差嘅，佢反而佢又觉得啊几奇怪、啊，几好、啊。比如话佢话空中降下行刑嘅射击队系最好嘅，点解呢？佢又话睇啲公牛呢挑翻嘅斗牛士啊，系最好嘅，唔系斗牛士打败只公牛啊，即系佢好多嘢咧，佢将个价值观佢颠倒咗，或者咧就分离咗。当然啦，你从牛嘅角度去睇，当然系牛打赢斗牛士系更好噶啦。啊，咁佢入边咧有一啲咧系佢生活随意执出嚟嘅细节啊，比如话地下有个打碎嘅灯泡啊，咁啊。佢膠袋入面仲有食剩嘅花生啊！佢又覺得好好、啊、喎，幾好喎、啊！咁樣嘅生活，因為忠實於佢自己所想要嘅嘢。 咁啊，呢首詩咧，你話即係好多之前嘅詩人都係用類似咁嘅形式去寫啦。 但係就得佢係寫得咁亂。咁佢最後咧，佢話世界一片火海係最好嘅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典故嚟嘅，以前暴君尼禄啊就講過話，我死咗之後任由呢個世界洪水滔天。其實對於我嚟講冇乜所謂啦，因為我已經活過咗呢一生，所以呢啲就係我哋話報考自己驚世骇俗嘅一面。佢好似一个暴君咁样去思考。 跟住我哋听你曾见过的最奇异的景象。 你曾见过的最奇异的景象，报考司机。在德隆普雷，我有个房间，白天我经常一坐几小时，望着前面的窗口，有很多女孩会从这里摇曳而过。这对我度过下午有好处，在啤酒和香烟之外多了种享受。一天我看到另外一些东西，第一次听到这声音，快点推啊，一个男的说，就见一根长木板，大约两英尺宽八英尺长，中间和末端钉在旱冰鞋上，男的前面拉两条长长的绳索连着木板，女的后面扶推，他们全部的家当都绑在木板上，锅碗、瓢盆、皮褥等等，全用绳子绑住捆死。滑轮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他是白人，脾气暴躁，一个南方人，瘦小，垂头丧气，他的裤子都要流到屁股了。他的脸被太阳和劣质的葡萄酒搅坏了。他是黑人，大步流星地推着，他蛮漂亮，头巾、绿耳环、黄衣服，一直从脖子打扮到脚面，一脸的无动于衷。别担心，他大喊，回头看他，有人会租给我们房子的。他没有回答，然后他们走了。虽然我还能听到滑轮声，我想他们会成功，我敢肯定，一定行。 呢首你曾见过最奇异的景象，亦都系成本书入面最奇异嘅一首诗，而且呢，我哋简直唔会觉得佢系一首诗嚟。但系我睇完之后啊，相当之感动。俾呢首诗，佢话佢其实佢好多首诗一开头都系咁讲，佢坐喺佢屋企或者坐喺酒吧，就睇啲行过嘅人，跟住佢睇到啲咩嘢咧，佢就写低佢。咁一般都系写靓女嘅，就睇到哇，今日又边个靓女啊？呢个又点样情侣啊？但系今一次呢，佢又睇到一对呢有啲不堪嘅情侣，一对年轻人，佢哋搬屋，但系点样搬呢？佢哋将块木板绑喺一对呢个溜冰鞋上面，就作为呢个手推车，就将全副家当嗰啲即系都系啲唔起眼嘅嘢啦。人哋可能就掉咗就算啦，但系佢哋可能系好穷困，咁就将全副家当咧整摆喺一个咁不堪嘅用对溜冰鞋改造嘅车度推住，跟住咧就系一个戏剧性嘅场景。嗰个男人咧虽然系个白人。啊！但系咧，你睇佢都系一个好落魄嘅人啦。佢嘅女朋友系一个黑人，呢、這个组合，咁、一切咧都同你所想象嘅美国梦嗰样嘢系完全背道而驰嘅。点解呢两个人会沦落到咁不堪嘅地步咧？你当然唔知啦。唯一嘅提示就系、最后嗰个男人咧就同佢女朋友讲话：唔使担心啊，我哋一定可以租到间屋嘅。 系啊，即系话佢连屋都未租到， 系屋都未租到，俾人赶咗出嚟，可以咁讲。系佢话嘅系话会有人租屋俾我哋嘅吓，即系之前可能已经俾人拒绝咗好多次啦。 好乐观啊，佢哋、 系。最后呢报考司机俾佢哋打动咗，佢觉得佢哋一定会成功，仲要讲多一次佢肯定一定会成功。因为佢喺入面呢，我諗佢见到咗自己过去，见到个自己啊穷困潦倒嘅时候，或者係见到过呢个国家曾经比如说经济大萧条时代啊，比如二三十年代嘅美国呢，咁样嘅情况係比比皆是嘅啊。反而佢係挤咗喺呢个七八十年代呢个美国，即係所谓最黄金时代嘅时候呢，先至显得咁刺眼咋嘛。但係呢首诗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，我又觉得佢係最美国梦嘅一首诗，即係连一对咁不堪嘅情侣都会有梦想嘅。 係，果然係奇異嘅景象啊！跟住我哋要聽，現在如果你教創作，他們你會對他們說什麼？ 現在如果你教創作，他們你會對他們說什麼？報考司機，我會告訴他們要有一段不快的戀情，痔瘡、壞牙、喝劣質的葡萄酒，避開歌劇、高爾夫和國際象棋，把床頭信長挪來挪去，然後再告訴他們還得有一段不快的戀情，從不使用絲綢打印機的色帶，避免家庭野餐或在玫瑰花園裡被拍到，只讀一次海明威，忽略福克納，無視果戈里，盯著格特魯德、斯泰恩的照片，在床上邊吃荔枝餅乾邊讀舍伍德、安德森，實現人們一直談論的性解放，比你所做的更可怕。當你在黑暗中捏著野牛達勒姆牌香煙，聽聽收音機裡伊柏羅·貝格爾的管風琴作品，在一個陌生的小鎮，有一天當你放棄了朋友、親人、工作之後，不再交房租，從不在意你的上級或公平，從不嘗試，又有一段不快的戀情，看夏日窗簾上的一隻蒼蠅，從不想成功，不打台球，想生氣就生氣，當你發現輪胎煙了，服用維生素，但不舉重，不跑步，做到這一切之後，反向繼續如上步驟，要有一段美好的戀情，而你能學到的東西是，沒人知道任何東西，國家、老鼠、花園、水管或北極星。如果你能趕上我，教我一堂創作課，請把這些念給我，我會給你一個優，直到困境全無。 和你說說詩，主持廖偉棠、鄭希輝。 哎，这首诗呢，对于我们这些呢在大学里面教创作 的这个所谓的兼职讲师呢，简直是大快人心的一首诗。因为呢我都挺想读这首诗给我的学生听的。但如果我估呢，我如果读了之后呢，可能我会被赶出大学。因为呢其实里面有句潜台词的，我们刚才听了呢，哇，讲了很多如果你要写诗你要有些什么，哇，那些全部不会是正式创作课会讲噶，佢话你要有一段唔开心嘅恋情，你要烂牙，你仲要饮啲劣质嘅酒， 又有痔疮啊， 仲要有一啲又好奇怪，佢话唔好用嗰啲打字机嗰啲丝带啊，吓，又话咧你唔好读福克纳，但系海明威可以读一次，呢全部都系佢自己嘅一啲无从解释嘅。你话如果要从文学批评嘅角度嚟讲，咦，点解呢？喂，福克纳同海明威点解有唔同嘅待遇呢？吓，如果真系教创作，系一定两个都要学噶嘛？咁但系呢，佢其实暗示紧一样嘢，就系话创作唔系真系学得嚟嘅，唔系话喺个课堂上学得嚟嘅，系你嘅人生嘅经历，无论几奇怪嘅经历，都系你最好嘅老师。反而唔系我。到最后呢，佢突然间成首诗逆转咗啦。佢话好，你做完呢一切之后呢，你仲要做另一样嘢喎，你要将呢一切反转嚟再做一次。即係你要有一段好嘅爱情，你要饮啲靓嘅酒啊，等等。咁当你两样嘢，其实佢讲緊嘅真係至理名言嚟嘅。人生好嘅丑嘅你都要经历过，你先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嘅大作家。佢话当你真係咁样嘅时候，你回来你教我了。你教我，但我都会比较优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好老师。 是，即是所有东西都在一个生活题材那里拿。 是啊，即是很强调体验。那他自己是一个好的标本，大家就看到一个人经历过这么多，我想我怀疑他是经历过几十个女人，几十段不快的恋情，等等啦，咁又做过好穷的工作等等，先可以写出这么痛快淋漓的诗。但是呢，我又想讲一句呢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报考司机。 是。 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复制的。 好，最后我们要听美丽的少女走过墓地。 美丽的少女走过墓地，报考司机。红灯亮时我停下车， 正看见他走过墓地。当他走过铁沙栏，我从铁沙栏望过去，看到墓碑绿草坪，他的身体在铁沙栏前移动，墓碑不动。我想别人没看到他吗？我想他看到这些墓碑了吗？如果他没看到，那他就拥有我所不及的智慧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。他的身体在自身的魔翼中移动，他的长发在下午三点的阳光下生辉。绿灯亮时，他穿过街道向西，我也开车向西。我开车驶向大海出来，来来回回跑步，在海边跑了35分钟。人来人往，都长着眼睛、耳朵、脚丫种种部位，似乎没有人在意。 美丽的少女走过墓地，就是布考斯基的作品。 这首诗为什么作为最后来讲呢？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智慧之作。一个人年纪到了这么上下，是他就来60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。他一如既往地就揸揸下车就开始及女了，用通俗的讲。他就周围望看有没有美女。谁知他发现了一个美女行了一个墓地入面。其实呢个时候，我哋去谂一谂，佢成本诗集嘅题目系爱系地狱冥犬啊。咁呢个地狱同呢个佢对呢个美女嘅向往点样同时并存呢？然后佢好奇怪，首先佢会谂，咦，点解系得我留意到佢？跟住佢又谂，点解佢睇到呢个女仔喺个墓地度行呢，好似若无其事咁样，一啲都唔被周围嘅死亡所惊动，好似佢系完全冇睇到啲墓碑咁样。跟住佢话，如果系咁咧，佢嘅智慧就高过我。呢入边有一个层层上升嘅推断嘅，我睇到咗呢个美丽嘅生命，所以咧我嘅智慧系好过嗰啲冇留意佢嘅人。但系呢个女子咧，佢行喺墓地入边咧，忽视死亡，佢系比我呢个就嚟走向死亡嘅老头子咧，更加有智慧嘅觉得。但系最后咧，佢就点出周围啲人咧，个个都唔在意自己身上咧，佢话。唔单止唔在意身边嘅死亡，其实唔在意死亡嘅人，亦都唔会在意生命。啊，佢系一个诗人，佢为嗰啲佢话人体身上嘅器官，每一个器官都令佢惊讶。啊，人系咁样构成嘅，但系我哋所谓我哋平凡人啦，我哋平时唔会谂，诶，点解人系会咁嘅样，而唔系另一个样咧？或者我嘅生命点解系你咁样嘅生命，而唔系另一种生命咧？咁其实呢入边呢首诗。好似系佢一个偶然嘅遭遇，但系就喺度讲紧即系最沉重嘅就系生死，人对生对死嘅认识。咁就好似孔子讲嘅话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咁好多人呢，依家系既唔知生，亦都唔知死嘅，浑浑噩噩就咁过去咗。 我记得咧，我哋未开麦之前咧，廖伟棠你都有提过话，其实都好奇怪啊，布考斯基咁浪荡咧，同即系70-80年代嘅美国人咧个思维好似啱啱调翻转。 系啊，我谂咧就系、是、每个人咧心底深处都有一个系反自我嘅啊。我话你越系话。80年代美國人好開心啊，過住富裕嘅生活，話乜嘢都掂喎，成個國家又強大係嘛？但係咧，人心底入邊我就可能有少少黑暗嘅嘢啦。咁啲黑暗嘅嘢咧，布考斯基將佢釋放咗出嚟啊！就好似我哋依家我哋去睇佢，亦都係啊，你係一個香港人啊，然後生活喺呢、這個幾規整嘅城市嚇啊，一切都按部就班，你去翻工放工等等嘅時候，你突然間睇到一個人係咁樣嘅，同你。所熟悉的人生是完全相反，可以这样说、啊、其实我为他写一首诗叫做一个相反的我、 啊、即 我觉得布考斯基他经历的事可能除了喝酒其他都是跟我不相关的， 是或者是完全调回转、啊、 完全调回转头，为什么呢？但是这个人他吸引到我， 系好多时候人都系咁样， 人系咁样嘅，你可以讲系有啲浅浅地啦，可能中意啲同自己完全挑引紧你嘅趣味嘅人。 系你令我谂起好多日本人喜欢九龙城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佢哋咁干净吓， 系啦， 执得咁正，会一丝不苟嘅细节，但系佢哋中意最混乱嘅九龙城寨， 即系沉迷啊，完全系。 系啊，呢个比例，呢个比喻非常之准确。 好，咁啊，由于下星期咧就会播出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啊，和你说说诗咧就将会暂停播出一次嘅。 好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。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